北京时间12点整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杨芳提议与义律议和，广东众官县虽然心有不甘，但也无可奈何，最终一起在授权书上签下了大名。 英军步兵登陆时，每人携带2天干粮、40颗枪弹，攻打广州城北的4座炮台和东德胜兵营，用光了所有弹药，必须等待补给才能进一步行动。可是天公不作美啊，广州地处亚热带，每年的5月，青藏高原的西北风与南海的东南风在这里汇聚，暴雨曝晒轮番上场。英军攻打4座炮台和东德胜兵营的时候，骄阳似火，酷热难耐，可到了傍晚却是雷鸣电闪，大雨倾盆。郭富的司令部设在了拱极炮台，200多英军挤在青颓的兵房内，还有200多英军无处藏身，只好依偎在大树下和石墙旁，听任滂沱大雨狂浇狂淋。一些个士兵滑脚摔倒，满身都是泥泞，也挺狼狈的。在增部登陆的水陆官兵不足3000，他们孤军深入，表面上枪炮凌解，气贯山河，实际上事事可忧，处处可虑。他们对当地的人文地理一概不知，食品和帐篷都没有跟上，整整一夜无遮无拦的暴雨横冲直撞，如决堤之水流荡蔓延，淹没了所有的乡道农田，四野之内积水盈尺，英军的补给立马成了大难题了。最糟糕的是，碎发枪淋湿之后不能打火射击，势如破竹的英军被老天爷弄得一筹莫展，只能就地聚守了。从增部到拱极炮台有6-7公里之遥，这段路是一条纤细的生命线，一旦被清军掐断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英军没有马车，所有辎重补给全靠随军夫役挑运。英军出价虽然高，肯于冒着战火赚取佣金的船民和弹户不足200，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。郭富和辛好事不得不分出1/2兵力维护补给线。暴雨之后，补给线泥泞不堪，士兵和挑夫们5步1小滑，10步1大跤，行进速度十分缓慢。 第二天早晨，雨停了，铅灰色的蓝气在丘陵和农田之间浮动，连片的稻田像绿色的褥子，被细密的针脚缝在地上，露不出一丁点赭色的泥土来。躲过了暴雨的各种小虫子纷纷出来，在树丛和草丛间活动。英军官兵被雨水淋得湿透，也脱下军装拧干水分。眼前此情此景让郭富有一种不祥之感，他对勤务兵说道，叫大军医加比特来。加比特上尉听到召唤立即赶到，向郭富行军礼。郭富说， 这里的气候一日三变，不是骄阳似火就是暴雨倾盆，我军仓促出征，没有带够雨具，我担心会发生瘟疫。 加比特说，我军可能就在疫区中。 你说什么？ 我在永康炮台发现了几个清军病号，他们奄奄一息，被遗弃在那儿。我判断清军在流行赤痢、霍乱和疟疾，将军要当心疫病猛于虎。一个士兵听到疫病二字，不由得嘟囔了一声，丘吉尔奥格兰德诅咒。这话一出，空气中陡然增添了几分诡异的气氛，士兵们毛骨悚然，仿佛看见了死神的阴影在空气中、雨水中、树林内、草丛间徘徊。郭富的唇角肌肉猛然一动， 传令各团各连，不得擅自行动，不得进入中国民居。 但是这是一道迟发的命令啊，为了避雨，维护补给线的英军头天晚上就进了附近的民居。幸好是爵士浑身湿漉漉的，皮靴上沾满了泥巴，一步一滑走到郭富跟前。他率领近千海军陆战队参加登陆战。 郭富爵士，我们至少需要150顶帐篷，不然士兵们会病倒的。 郭富忧心忡忡。是的，刚才加比特军医说这里是疫区。 幸好是倒吸一口凉气。 准确吗？ 加比特报告说，他发现了被遗弃的清军病号，有烈性传染病。 幸好是抬眼望着广州城墙和镇海楼，他们距离拱极炮台只有200步之遥啊，肉眼都能看清对方的一举一动。他看见两个清军兵丁正在镇海楼上升起一面白旗，那是求和的信号。他们与英军一样被暴雨浇得湿透。信号是说， 我们的枪炮弹药快用光了，幸亏清军要求停战，不然的话我们的麻烦不会小。 是的，信号是爵士，必须尽快运送帐篷来我们这里啊。我已经派人去增部，命令复仇神号强运150顶帐篷，但是现在江面迷蒙，恐怕得耽搁一两天。我不担心水上运输，担心路上运输。帆布帐篷又重又厚，一辆马车只能装2顶帐篷，况且我们没有马车。 广州城内突然火光一闪，传来一声惊天巨响，震得拱极炮台微微颤动，一股黑烟腾空而起。只有上万公斤火药爆炸才能发出如此震耳欲聋的巨响啊。郭富和新好事吃惊地朝城里望去，清军没有打炮，英军也没有发射火箭，根据声音和浓烟判断，应该是清军的火药库爆炸了，它很可能蔓延成弥天大火，烧掉半座城市啊。但是广州城有如鬼喝神户，乌云密布的天穹突然惊雷滚滚，瓢泼大雨从天而降，致使火势无法蔓延。广州的暴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一个钟头之后雨停了。参谋长蒙泰带着辎重队 赶到了拱旗炮台。辎重队在附近的村落里弄了两辆马车，车上载着几顶军用帐篷，车架上悬挂着锅碗灶具。马车后面跟着长长的运输队，200多中国夫役挑着枪炮弹药和食物，两辆马车衰老破旧，马很瘦，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行走，上坡下坡摇晃喘气，好像随时都会因为体力不支而瘫倒在地。蒙太浑身湿透，一步一滑地登上炮台。 报告二位司令，一律公使要我送来一份紧急公函。 郭父撕开信套展读。陆军少将郭父爵士阁下，舰长辛好事爵士阁下，先生们，我荣幸地通知你们，我与中国政府的官员会商，就本省的疑难问题达成如下协议。一，钦差大臣及其部署含本省和外省军队6天内撤至广州60英里以远。二，一星期内向英国国主支付600万元，其中100万在明天日落前付清。三，在全部款项付清前，英国军队就地扎营，双方不得再行备战。全部款项付清之后，英国军队和兵船立即退出虎门，上横党岛驻军也应撤离。在两国政府就疑难问题达成协议之前，中国政府不得在该岛重新驻兵。四，误烧西班牙商船比尔巴诺号，砸抢商馆，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在一星期内赔偿付清。为实施上述安排，我要求你们在中午前停止对敌行动。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大臣查理义律。郭父读完，把公函又递给辛好事。辛好事越看脸色越难看。 我们深入敌寇，周围有100万中国人和4万多敌军，查理义律居然要我们就地扎营，这是在虎口里扎营，我抗议！我要给国防大臣和海军大臣写信，控告查理义律无知无能，他根本不配当对华公使大臣。 郭父的脸色阴沉。 是的，我军远离舰队支援，不仅要承受暴雨骄阳的轮番侵扰，还要随时提防敌人的突袭。敌人诈术翻新，花样百出，在这一时间，这一地点，这一恶劣该死的天气下，我军的处境十分险恶，稍有疏虞就可能遭逢灭顶之灾啊。 他转身进了一顶帐篷，盘腿坐在一只马扎上，给义律写了一封抗议信。 义律先生，你把我们置于凶险之中，我的士兵正在遭受可怕的袭击，我与后方的联络不断受到威胁，护航舰队也遭到攻击，士兵们因为必须保持警惕而高度紧张。不论你如何相信中国人，我不信，也没有任何理由稍感轻松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贡院外围着上万百姓，粗布蓝衣的市井小民抹着泪花跪在地上，里长甲长们纷纷投地禀述，恳请义大将军和广东官县保全合成民命。数百兵丁像一堵墙似的封住了门口，不让小民闯入行辕。于宝纯和吴秉鉴带着义律拟定的条约草稿回来了，费了好大劲才穿过人群进入贡院，向义山等6大官县禀报谈判过程。6大官县把合约草稿传阅一遍，义山问道： 4项条件一个字都不能改吗？ 于宝纯说：是的，义律携胜利之威，得势不饶人呢。 600万赔款，一点也不能少。 义律说得很决绝，一个字儿也不能减， 一天也不能宽限，否则 就会工程鸡犬不留。吴秉鉴补充道：“ 啊，是按印度卢比计价，600万元折合420万两户部纹银。” 花厅里沉寂无声，如何筹措这600万呢？义山到广州时带了300万两兵费，一半从户部拨划，一半从湖南、江西、广西等省的藩库里调拨。300万兵费10到200万，用去60万，还有100万在途中。 哎，齐公阴着个脸对吴秉鉴说道：“前总督齐善与你们商议过赔款事宜，600万赔款不由朝廷出，由13行出，对吧？” 吴秉鉴眉棱骨微微一动：“ 是这样，但那笔款是按分年归还议定的呀，13行一下子可拿不出这么多钱呢。” 杨芳说：“ 不管怎么说，眼下必须拿出600万真金实银来了，否则广州就完了。你们能拿出多少来？” 吴秉鉴腿脚不灵，但脑子可清明，说话办事井井有条。齐山和义律商议穿鼻条约时，他就跟所有行商议定了垫付银子的份额。 战火把我们13行蹂躏得不成样子呀，各位大人，各家行商都损失巨大，眼下最多只能承担1/3，其余款项请大将军和齐都县从官库里借支，记在13行的账上，我们分年偿付。 他恭恭敬敬地呈上单据，那上面写着全体行商的分摊数额。提取行佣38万元，吴秉鉴的颐和行认捐82万元，潘绍光的同福行认捐26万元，吴天元的同顺行、马佐良的顺泰行、易元昌的福泰行、谢友仁的东兴行各认捐12万元，其中7万元为实银，5万元为欠条。卢文蔚的广利行、梁承喜的天宝行、潘文涛的中和行、潘文海的仁和行各认捐15000元，合计200万元整。六位大员把清单传阅一遍，大家全都意识到，除了吴秉鉴的颐和行和潘绍光的同福行，其他行商的油水已经被榨去一空了。宜良有点心虚：“ 这急事可以缓办，大事可以小说，但有一件事不能不议清楚啊。13行出200万，那还有400万从哪儿出？” 义山说：“ 海关不是入账160多万关税和船钞吗？” 齐贡赶忙说：“大将军，粤海关是天子南岸。税银只要进了海关衙门，就属于内务府了，封疆大吏无权动用啊。” 嗨，事到如今，筹款万分火急，先用上再说吧，事后再想法子补。 海关的库银不够，动用藩库和运司的银子，要是再不够，从我的军费里借支。 宜良依然忐忑：“ 哎呀，这是跟皇上打哑谜玩八卦呀，后果可得思量清楚。” 义山说：“ 我是命中八尺，难求一丈。事情办到这一步田地，再难过的关口也得想法子过。现在，大家唯有和衷共济，风雨同舟。此时，先以垫付商欠的名义奏报朝廷。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” 他的眼风扫视着在座诸公，杨芳、龙文一声不吭，齐贡、阿静阿和宜良面面相觑。黑好，明远楼又沉寂无声了，每个人都在打着小算盘，掂量着利益跟得失啊，以及 事后自己要承担责任的多少。过了许久，宜良才忐忑说，这条约如果签了，那可就是死罪呀。杨芳最不喜欢宜良那种不阴不阳不清不白的做派，讲了一句风凉话， 签了是死，不签也是死，只是早死晚死而已。我同意大将军的提议，以垫付商欠的名义奏报朝廷。 杨芳这一开口，大家伙这才相继点头。以垫付商欠的名义奏报朝廷，这意味着把行商拉进一场联袂舞弊中啊。吴秉鉴坐在舞凳上，静静地看着眼前的活剧。宫中体国社稷为先的铮铮大言，在封疆大吏们的心中正在冰消瓦解，转化成自我保全的小策略、小阴谋。依山不得不对吴秉鉴讲几句体贴话。 我听说你们颐和行在沙面的仓库烧光了，损失高达75万元，比四川变兵们打砸商馆和误烧西班牙商船的损失总和还大。英国人赔不赔？75万元足以买下一支庞大的船队， 颐和行损失之重不言而喻。吴秉鉴痛心疾首， 大将军，城下条约向来是胜利者提条件，失败者签字画押，我们只能自吞苦水，哪敢向英仪讨要啊？ 齐贡问道。误烧西班牙商船比尔巴诺号和商馆的损失费他们要多少钱？ 余宝纯说，经一律核算，误烧的西班牙商船折价41243元，砸抢商馆损失折价628372元，这笔钱不计入600万元赎成费之内。 好，又是一笔67万元的巨额赔款。 龙文义愤填膺，哪个赢攻打的商馆啊？啊！ 阿静阿说， 嗨，是川军。 宜良气得大骂， 好啊，凶刀打劫，焚琴煮鹤，这群丘巴形同无赖，抢砸医馆以求自肥。哼，他们砸得痛快，却要我们出银子替他们赔偿。 义山同样恼怒， 把那些砸抢商馆的船兵给我抓起来，好好收拾他们。 杨芳在旁冷冷一笑， 收拾？抢了商馆发了大财的兵痞们早就溜号了，你就是逮着3-5个，他们也把钱花得精光了。 余宝纯接着说，义律还说，这份协议仅适用于广东一省，他将择地另战，直到朝廷满足他们的全部要求为止。择地另战，那意味着战争并没有结束，只是不打广州了。 义山问道，他还说什么？ 他要我们代雇800夫役，托运炮子儿和辎重，协助城北的英军撤军。 什么？阿金阿诧异道，要我们给他们雇800夫役？ 义律说，佣金由他们出，而且价钱公道。杨芳抚弄着手杖， 高明啊，高明。这逆夷口口声声说打文明仗，还出公道价钱雇佣夫役啊，貌似不抢不掠不烧不杀，实际上是阴抢阴掠阴烧阴杀呀。他们勒索了我们的银子，不仅军费有了出处，还有了争民心的资本。 齐贡说，英国人既要打仗又要做生意，还要索取巨额赎城费，